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56集，刘德义心里又雀跃起来，急急走过去，眼看着要够着那布包了，脚下忽然踩到什么，滑不溜秋的身体顿时失去平衡，撞在大理石的栏杆上。谁曾想这一处的栏杆早已布满裂缝，刘德义一撞上去，大理石登时四分五裂，石头和人都掉进了莲花池里。池那头的老槐树下，沈觉默然看着桥上的情景，转身穿过小径。夜渐渐深了，雨林味多了起来，沈觉站在花叶相接的阴影里，默默算着时间。一对雨林味刚刚穿过抄手游廊，沈觉从花丛里走出来，爬上游廊，小步崎岖，后院的地图在脑海中浮现。他知道只要再经过一座观花亭，就能回到前溪寺所。回廊的灯笼被风吹得摇摇晃晃，灯火明明灭灭，铁马叮当，声是细细碎碎的一长串。沈觉刚要拐弯，一双手从背后伸出，捂住他的嘴，将他拖进了就近的一间屋子。沈觉的心沉到谷底，下意识的要反击，身后人低喝了一声：“ 哼，小兔崽子，大半夜的出来鬼混，是不是偷姑娘去了？” 是高娘娘。沈觉正要说什么，高飞忽然又捂上他的嘴，伸手指了指外面。两个人极慢极轻地挪到门边，听见外头有两个雨林卫经过。 哎，咱们在这儿解手会不会被人发现呢？ 发现个屁呀，这雨一冲什么味儿都没了，怕什么呢？ 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沈觉暗暗心惊，原来方才这两个人在拐角那头出宫，若沈觉拐个弯，迎头便能撞上。沈觉扭过头，高飞也十分警惕地听着外头的声响，光线很暗，沈觉只能隐隐看见高飞绣着摘枝团花的红底被子，他的胸部鼓鼓囊囊的，好像比平常大了一倍。高飞抬起眼，正瞧见他盯着自己的胸脯不眨眼，抬手便是一巴掌，骂道：“ 臭流氓！” 沈觉莫名其妙挨了一巴掌，横眉怒目道：“ 你干什么？ 你看我胸！” 沈觉竟无言以对。罢了，方才他好歹救了他，不和他计较。沈觉深吸了一口气，心平气和地问道：“ 怀里装了什么？” 高飞眼神躲闪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 没什么，我什么也没装啊，我就是最近长胖了而已。” 明儿就能吃上好饭好菜了。 沈觉耐心地说道：“ 你不给我看，明儿你也休想吃到好的。”“ 哼，我不信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你哄了你屋里头那个傻不拉几的小白脸，还想来哄我？” 沈觉刚平复的心情被高飞三言两语一说又崩盘了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 我哄他什么了？” 高飞往地上呸了声道：“ 呸，别看我傻，我心里门清着呢，你哄他陪你玩，给你当牛做马，还要陪你睡觉。” 沈觉被戳中心事，喉头一梗，什么也没说出来。他没有告诉夏侯恋伽罗罗来宫里找过他，更利用被刘德义欺负的事儿让夏侯恋答应留下来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他习惯了耍手段耍心机，只要能让夏侯恋留下来，瞒他骗他又有什么？夏侯恋会知道这些吗？知道了会讨厌他吗？没关系， 他告诉自己，只要他不说，谁知道他曾碰见过伽罗罗呢？只不过没想到他做的滴水不漏、瞒得密不透风的事儿，倒叫这个疯子看得清清楚楚。沈觉冷笑道： 看你脑子越发糊涂了，明儿该去太医署请个医证，好好给你瞧瞧。 话还没有说完，高飞自己没有兜好，几个泛着油光的肉包子从衣服里滚出来，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。高飞含着泪捡起包子，仿佛死了孩子似的，憋着嘴哭丧。 我的包子，都怪你，你是大坏蛋。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，连日的乌云散了，露出圆盘大的月亮，地上积着水，月光粼粼，像撒了一层碎银子。两个人进了顺真门的门槛，悄悄合上宫门，踩着满地霜雪似的月光往里走。高飞仍捧着那脏了的包子，眼眶里的眼泪要掉不掉。沈觉长叹了一声，走到小厨房，捧出一小盒糕点递给高飞道： 这是我自己的提给，只有这么些了，你自己省着点吃。 高飞受宠若惊，忙把糕点揣进怀里，眼泪汪汪地说道： 我错了，你是好人。 沈觉很无语，没再理会他，学身走回屋，身上湿了一点儿。他站在门外，先把身上的雨水拧干，才推门进了屋。太晚了，他担心吵醒夏侯烈，澡也没洗，脱了衣服便往小榻上一躺。黑暗里，炕上的夏侯烈翻了个身，口齿不清地问： 少爷，你这么晚你去哪儿了啊？ 手冰冰的，沈觉哈了口气道： 解手。 哇，这么久，少爷，你该不会有阳邪之症吧？搞不好会得痔疮的，明儿弄点通肠的药喝喝。 夏侯恋清醒了些，大惊小怪道。沈觉掀起眼皮瞥了夏侯恋一眼，不理他。 你怎么睡到榻上去了？ 夏侯恋问道。沈觉想起在后院里高飞说的那句还要陪你睡觉，心狠狠的一跳，高飞那个疯子竟说胡话。闭了闭眼，沈觉道： 俩人一块睡不方便，我就睡这儿。 夏侯恋有些纳闷，沈觉的心思向来七拐八绕的，两个人睡得好好的，也不知道自己惹了他什么，这就要分床睡了。因为和沈觉睡在一处，夏侯恋每天都乖乖洗澡，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沈觉是嫌他脏嫌他臭，还是嫌他顶着个四喜的脸长得丑？算了，他认输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夏侯恋从床上坐起来，赤脚踩在地上，走到沈觉榻边，一声招呼也不打，直接把沈觉囫囵个抱起来。沈觉惊得在夏侯恋怀里乱抓，叫道： 干什么？ 沈觉在宫里头过得很清苦，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抱起来没点分量。夏侯恋轻轻松松地把人抱到炕上道： 哪有少爷睡榻书童睡炕的道理。 说罢头也不回地回到榻上，钻进被子里。沈觉沉默了片刻，盖上被子也睡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